太寂寞、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，离开这个荒冷的村庄吧，这里没有人会唱寂寞唱过的那些老歌，快烧掉那陈旧的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戏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